早晨，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6: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以及系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今朝早咧，其实翻嚟嘅时候咧，林慧都觉得啊，天气微凉，相当之舒服。现时室外录得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8%。咁亦都提一提你今日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啦。今日咧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相当之温暖啊！最高嘅气温咧约29度，而能见度咧亦都系较低嘅，会吹住微风。不过咧晚上咧北风就会增强，气温就会下降到最低大概23度，有几阵雨噶啦。而展望咧，明日系显著转凉，风势亦都颇大噶。随后数日咧，亦都会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亦都会较大。咁所以咧，如果一早一晚咧，可能早翻学、早翻工嘅朋友，有夜收工、夜走嘅人咧，就真系要注意住，可能要着一啲进可攻、退可守嘅衣物啦。可能尽量啦，如果你怕热嘅话咧，就入边唔好着咁厚，但系外边咧就一定要加一件外套，咁样比较挡风。就不怕强烈的风吹到你的时候容易冷身或者感身，这些天气转天气特别是真的要保重身体啊。今早我们热线电话依然开放，电话号码18723888，如果你有生日的点唱或者任何快乐事可以打来。 何谓成熟并未妄冲，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让大踏步冲破穿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坠落之前发觉到注意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便哭也未算暗，再未细年岁间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首青春单曲，透过脑壳甜言污变作成熟并未望通，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人大踏步冲扑穿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坠落之前发觉到注意失控， 事情可能我们都搞不懂，有时我们未必能够控制，只能够放宽心， 等待最好的安排。一连送上两首作品，分别有来自依然陈卓妍《搞不懂》，同埋啱啱听过来自轩仔张敬轩嘅《春天》。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

其实我与你过往真开心过，留住那笑声于心窝。其实我共你早教出心一火，应该大笑入爱河，共度爱河。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可否息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一点点错。但愿大家言和，你与我都有点错。但愿大家言和，再与你相唱。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可否息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点错。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可否息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点错。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 听过来自谭咏麟的小风波，今朝早仍然电话号码1872388热线继续开放。如果你都有一啲点赞嘅说话啦，生日祝福又或者一啲好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都可以打电话嚟 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德州休斯敦一个大型音乐节活动，大批观众冲向台前，导致人踩人事故，至少8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当地警方展开调查。事发时正在台上表演的歌手特拉维斯·斯科特在社交网站贴文，对事故表示震惊。他正在全力协助警方调查，他将会与休斯敦的社区合作，协助在事故中需要帮助的家庭。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歌手特拉维斯·斯科特在休斯敦一个公园举行音乐会，期间大批观众冲到台前，人群突然出现混乱，导致互相践踏，多人晕倒和受伤，音乐会随即暂停。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裁定暂缓执行拜登政府要求企业员工接种新冠疫苗的做法，当局可以在当地星期一就裁决进行答辩。法院认为拜登政府早前要求拥有100名或以上的员工的美国企业需要接种新冠疫苗或每星期接受检测的做法存在严重法律和宪法问题，决定暂缓执行。有关要求原定在1月4日生效，但遭到多名共和党人入禀法院挑战。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介绍明年起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商务部表示，中国已经准备就水降低税率的实施方案已经进入国内报批程序的最后阶段，可以保证在协定生效时即可履行降税义务。商务部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将会有力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疫后经济恢复和增长。中方期待協定盡早生效，早日在區內全面實施，充分釋放協定對促進區域疫後復甦、鞏固產業鏈供應鏈和推動經濟發展的潛力。英超聯賽是曼徹斯特打比戰，曼城作客2-0正勝曼聯，車路士主場被搬尼逼和1-1，水晶宮主場2-0擊敗狼隊，修咸頓主場1-0小勝阿士東維拉，白禮頓主場被紐卡素逼和1-1，諾域治2-1作客擊敗賓福特，打開今季勝利之門。在積分榜，車路士26分排榜首，曼城23分排第二，曼聯17分排第五，紐卡素和諾域治同得5分，分別排第19和20位。紐卡素在今季是唯一未贏波的英超球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9度，能见度较低，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3度，有几阵雨。展望听日显著转凉，风势颇大，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 我请咗好多老朋友翻嚟，一齐分享广播四十年嘅难忘回忆。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有科技专才，来自印尼，现在做着云端解决方案架构师的 Reno。 上集就讲了工作，今集不如讲下生活啦。来了香港五年，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转变呢？ Nama saya Renold. Jadi perbedaannya itu 5 tahun lalu dan sekarang di Hong Kong itu, saya itu lebih, maksudnya lebih mature gitu loh.Jadi lebih mature in a sense itu saya bisa mikir dengan berlogika. Misalnya saya mau lakuin sesuatu, saya itu lihat dulu kayak prosesnya itu gimana dan lebih beranalisa. Kalau misalnya 5 tahun yang lalu kan masih, maksudnya masih anak kecil gitu loh. Masih anak kecil, saya masih ya mikirnya mungkin tidak terlalu matang ya kan. Jadi saya itu lebih suka, sekarang itu saya lebih suka mikir dulu dan banyak pikiran lah kadang-kadang ya kan. Dan...Kalau misalnya dulu di kuliah, saya itu suka main-main, suka maksudnya pergi sama teman-teman bareng-bareng. Tapi kalau sekarang, maksudnya udah beda ya. Kalau udah kerja itu paling cuman, ya kalau weekend cuman kadang tidur, santai, atau enggak kadang olahraga gitu loh. Jadi enggak terlalu, maksudnya lebih ke me time gitu loh daripada...ke teman-teman, kadang juga masih sama teman-teman, cuman lebih ke me time lah. 佢话觉得自己以前冇咁成熟，而家想做任何嘢之前，佢都会谂清楚点样做，流程系点，先至会再去做。而以前在学生嘅时候，一得闲咧就中意同朋友出去玩，而而家因为可能翻咗工啦，虽然朋友都系会见嘅，不过如果要二拣一，佢会选择 me time， 有时间嘅时候自己放松下。做下运动先，咁周末一般你会做啲咩咧？ Jadi aktivitas yang saya paling suka di Hong Kong itu adalah sekarang main football, main bola kaki. Jadi kenapa gitu loh saya suka main bola kaki di Hong Kong? Gara-gara komunitasnya gitu loh. Jadi di Hong Kong itu kayak bisa dibilang ada namanya casual football. Jadi casual football itu saya bisa main bareng orang Kazakhstan atau orang lokal, orang UK, orang Brazil. Jadi di sono saya belajar gitu loh. Jadi saya bisa belajar kayak cara pikir mereka, mereka itu cara mainnya gimana, cara style mainnya, dan saya bisa lebih improve saya punya skill di untuk main bola kaki lebih bagus gitu. Jadi itu salah satu aktivitas yang saya paling suka di Hong Kong. 佢话喺香港最中意就系踢足球啦。佢话呢一度咧有一种叫做 casual football 嘅嘢，群组入面有嚟自唔同地方嘅人一齐踢，除咗有香港人，仲会有例如系哈萨克人、英国人、巴西人等等。同佢哋踢波，佢话学识好多嘢噶，从中可以学习下佢哋点思考、点样去玩、用咩方法去玩。当然，同时间亦都有提升到。他的足球技巧啦。那如果讲到在香港做过最有趣的事，你会想起什么呢？ Jadi salah satu memorable maksudnya aktivitas yang saya lakuin di Hong Kong itu mungkin hiking malam ya. Mungkin oke okay, kalian tuh mikir kayak oke okay, hiking malam itu apa gitu loh. Jadi saya itu mulai dari jam saya mulai prepare itu mulai dari jam 9 malam, dan 10 malam itu saya mulai hiking di satu area sampai jam kira-kira itu 4 pagi ya, 4 pagi atau 5 pagi gitu. Jadi di sana itu apa ya, gelap, terus saya harus pakai flashlight gitu loh. Jadi rada in a way interesting dan ngeri, tapi sama teman-teman jadi akhirnya seru gitu loh. Ya itu salah satu memorable experience saya di Hong Kong. Reno 刚刚就提到，佢话其中一个佢觉得最有趣、最难忘嘅经历咧，一定系行夜山啊。佢话嗰次咧，佢哋夜晚九点钟先开始准备，十点钟咧先至开始行，咁就行到凌晨四五点。佢话嗰次咧，佢哋行嗰度咧真系好黑噶，黑到咧如果你唔用电筒，基本上咧系咩都睇唔到噶。 佢话其实佢系有啲惊嘅，不过因为同朋友一齐，咁所以整个嘅过程咧都系好愉快同埋有趣嘅。哇，行夜山咁大胆啊！嗱，同朋友一齐去完成一件事，唔单止可以增进友谊，同时嗰份嘅满足感确实令人几开心嘅。不过记住啦，行山一定要做足足够嘅准备，万事小心，安全一定系最重要噶。好啦，今集咧就同 Reno 倾到呢一度先啦，多谢晒 Reno 嘅分享 ，Thank you。 Sunday， 主持 Bobby 林慧。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 正式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第一通电话就有彭志远方来。早晨啊 May， Hello 林慧你好， 你好啊，你在哪里打电话来的，跟我们的听众讲一下。 我在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 哇，你那边现在怎样，现在是天气如何？ 现在开始是春天尾， 都舒服的，但是 是啊，我打嚟，我好想赞香港人真的好犀利 吓，点解嘅？ 好劲啊！你哋， 因为你哋日日戴口罩， 吓、 啊，唉，真系我觉得好佩服你哋，你哋真系好叻。 嗯，你哋嗰边系点样啊？而家 我哋就有时揾到几个确诊嗰啲，咪要戴口罩几日咯。 嗯嗯嗯。 我哋就唔使成日戴口罩嘅。 哦，好、哦、好，咁啊，好舒服啦，即系 好犀利啊！你哋，我真系觉得你哋好劲啊！ 嗯，所以我哋会 keep 住呢一种努力同埋坚持。 系咯。虽然我都是香港人，但我都是廿年前。 嗯嗯，你过咗去澳洲好耐啦，因为 廿年啦，啱啱。 嗯嗯哼，咁啊，都会唔会间中翻嚟噶？ 而家疫情点翻啊？ 系啊，而家就而家当然唔得啦，但系即系睇下会唔会以前原来习惯上都系某一段时间翻下嚟嘅，咁啊期待大家可以快啲。 三四年翻一次咯，都常翻嘅，好挂住嘛。虽然又冇乜出屋企人啊，但系都系啲朋友咯。 嗯，偶尔翻嚟行下都好嘅，即系睇下每一次翻嚟都觉得呢个地方有啲唔同，同埋有啲新嘢，有啲新嘅建设。 我上次同你讲电话，应该系你个 B B 未出世嘅。 哎呀，哇，咁耐之前啊，咁、 啊、 真系犀利。咁你今朝早就系想话俾我哋听，我哋啲戴口罩好叻啦，系咪啊？ 系啊，我觉得香港人真系好犀利，值得赞赏。 系咯，我都希望啦，你呢一通远方打嚟嘅电话可以继续提醒大家啦，一定要做好啲防护措施，因为香港就真系好多不确定性嘅，我觉得，因为始终多好多外游嘅人嚟到啦，咁所以我觉得以策万全都真系一定要做好呢啲防疫措施咯。 想去香港人加油， 系啊，多谢晒你啊 May， 咁啊希望咧大家咧无论喺边度都好啦，只要个心系住咧，咁就可以一齐都系有一个共同目标，就系、是、希望个疫情咧都可以快啲消退，咁就最好啦。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啦，早晨，周生，早晨。 早晨，林慧小姐。 系啊，叫我林慧得啦，唔好咁客气啦。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嘅今朝？ 打咗好耐咯，个电话卒之我打通咗啦。 啊，即系今日 OK 啦，今日 中咗六啊，开紧啦。 点解打嚟啊？咁今朝？ 今个月我同太太生日嘅。 嗯。 即系我哋两个都身体健康啦， 系 开开心心啦。 嗯嗯嗯。 呢、这个月系11月18。 嗯， 我太太生日， 系 我咧就11月24。 嗯，有冇谂定到时点庆祝啊？ 嗯，同啲细路仔出街食下饭啦。 哦，系咯系咯系， 行下街啦，都系咁噶啦。 系叫做轻轻松松过一日，可以噶。 系啦系啦，总之我好开心啦，打咗好耐呢个电话，我哋朝朝都系逢礼拜咧都听到个节目，我哋个收音机咧系。24小时续嘅，总之一行翻房就开咗个收音机听嘅。 哦，系，哎，咁你同我以前都好似，我以前如果即系读紧书咧，未使翻工咧，有啲假期嘅时候，我都由朝到晚开住收音机，听住有啲声咁样。 系啊， 嗯，听到熟晒，所以 结咗婚咧就35年噶啦。 系 啊，好耐啦。 系咯。即系一齐两个人就变开始又有小朋友啦，跟住又见到佢哋又出生啦咁。 系啦。 安乐晒啦， 好多谢你咯，中意打通，好开心咯，打通个电话。 我多谢你打嚟分享就真，你又咁支持我哋。嗯，好啦，咁啊，希望你哋两个都系生日快乐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同埋啦，一家人喺埋一齐，无论做乜嘢都好啦，平平淡淡都好幸福嘅。 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周生，拜拜。好啦，周生同周太都系11月啦，我而家都仲记得啊，18号、24号，希望你哋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亦都顺便咧，祝埋今个月所有生日嘅朋友都系啦，开开心心，最紧要健康，因为咧有健康嘅身体咧，先至有好多你自己可以实践嘅目标。如果你自己冇咗健康嘅体魄嘅话咧，恐怕你自己啲目标咧就会比较难啲去追寻啦。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陈太，早晨， 早晨啊，林慧， 系啊，点啊，陈太， 我今日咧，我个孙咧，陈俊南咧就生日，我祝佢生日快乐。 嗯，你个孙几多岁啊？ 身体健康，系啊，同埋咧，我喺度咧，多谢我个亲家咧，喺呢3年里咧就帮我凑佢，辛苦晒佢。 嗯，即系个孙3岁啦，系咪咧？ 系啊系啊，三岁啊， 系 系啊， 都系你亲家凑啊。 我翻工啊嘛，咁啊，阿亲家帮我凑啦。咁啊，系呢几年嚟真系辛苦佢咯，好多谢佢咯。 系啊，哇，其实咧凑一个小朋友，尤其是头几年咧，都真系辛苦噶，即系好多嘢搞噶嘛。佢未识自理嘅时候，你又要照顾佢啦。到佢开始识自己周围走啊，周围搞嘢嘅时候咧，你又要看实佢啦。咁我责任重大啊，真系。 男仔好百厌噶嘛。 诶，都唔关男女事噶啦，其实只要系性格活泼啊，或者诶好好。奇嘅嗰啲宝宝咧，通常都会想四围搞一下啲唔同嘅嘢嘅。 系啊系啊系啊， 谂起得意啊嗬。 系啊，而家好得意啊！寻晚同佢食饭咧，同埋我个女先啊，即系我女嗰个女啦，一齐玩咧，都系大家一家人好开心啦，都 系啦。最紧要就系咁啫，生活就系咁噶啦。好多时咧，记住啲开心嘅点滴咧。当有啲事咧，即系觉得啊好攰啊嘅时候咧，就会谂翻呢啲啊，谂起个孙咁得意，就即刻精神晒啦。 是啊是啊是啊，个个人都是这样的，到那个年纪。 是啊，啱啊。 是啊， 希望你继续都是这么快乐啦。 好啊好啊，好多谢你俾我在这里讲。是啦，都同你祝下祝福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是啊，最紧要都是健康嗬。 是啊，最紧要健康，而家这些人呢好多事嘅，咁啊祝个身体健康，快高长大。 睇住佢快快乐乐成长啦，希望大家一齐都开开心心，咁就冇问题啦。你又健康，佢又健康，咁咪一齐成长啦。 好啦，你都健康啦。 好啦，听者有份啦，多谢晒你电话啦。 好啦，多谢你， 拜拜， 拜拜。 啊，真系开心！即系通常咧，屋企有啲小朋友生日咧，就成家人咧都会好开心噶。又或者咧，调翻转有长者生日咧，又系成家人都特别开心。唯独是即系咧，一老一嫩咧，通常咧即系最大嗰、那个、最细嗰个咧，有啲乜嘢生日啊、开心嘅嘢咧，全家人都系特别高兴嘅。咁亦都感染埋我哋听住收音机嘅朋友啦。希望都可以感染到你。其实咧，可能自己嘅人生未必有好多快乐嘅事，每一日都会发生，又或者未必每一日都会有啲新鲜嘅惊喜啊，或者有啲大嘅突破，但系咧又好得意嘅，听下身边嘅人嘅故事啦，或者佢哋嘅经历咧，你又会为咗佢哋嘅快乐而快乐，又俾佢哋感染得到。咁啊，所以咧，生命影响住生命，希望喺我哋每一个人嘅旅途里边咧，都可以用一个正能量影响住身边嘅人。咁啊，大家咧都会充满住好多温暖啦、爱啦，同埋快乐啦。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啦，早晨。 早晨，阿靓女早晨、啊。 系啊，黄女士早晨，我系林慧啊，点啊？ 早晨早晨， 嗯， 我想祝我嗰个外孙28岁，11月11号28岁生日快乐，同埋祝我自己78岁。 吓、啊，你都系生日系咪啊？ 系旧历16 生日。喂，咁两个都系最紧要健康喎、 啊。系啊，个个都身体健康，大家都咁话。 系啊，头 先接电话啦，后生仔身体健康，个个都身体健康。 系啊系啊，最紧要都系咁嗬。 个个都健康，个个都顺利啊。 嗯，哇，我听到你嗰度后面有雀仔叫、啊，咁好嘅鸟语花香、啊，系咪啊？ 我嗰度你系蓝田更生噶。 吓、啊，嗯， 系啊。个个都身体健康啊，靓女。 系啊，多谢你啊。 系啊， 个个都系咁话。 每个快高长大。 我而家都觉得哇，喺啲小朋友都大得好快啊，真系。 诶、我而家见到嗰啲细蚊仔，我就流口水噶啦。 系啊，诶、你好快噶啦，你可能好快又屋企多几个小朋友噶啦。 但系咧，嗰啲咁样嘅孙又唔拍拖又唔成。所以你就好难噶啦。 嗱，缘分嘅嘢好难讲噶，可能咧一拍就结，一结就生噶，所以你唔知噶。 同埋而家嗰啲人啊，批证啊， 吓 都唔会识女朋友嘅。 诶、都未必嘅，或者识咗你唔知咧，收埋，可能卒之有一日就好有惊喜啦。哇！突然之间个个都话一齐结婚嘅咁。 我希望全个世界个个开开心心， 系啊， 个个身体健康、最紧要。 系啊， 我哋老人家个个行得走得， 系啊，系冇错， 系啊， 最紧要开心，享受人生 嗬。 嗯， 我唔该啊，后生仔， 好啦， 唔 好客气，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拜拜。 其实系嘅，即系唔同嘅事情都可以快乐嘅，有时做运动可以快乐啦。饮嘢又可以快乐啦，食嘢又可以快乐啦，玩一啲玩具啊，新玩意又可以快乐啦，或者睇到人哋快乐咧，自己又好快乐嘅。咁所以你话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咁样又过一日，咁咪几好咯？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阿静，早晨，系啊，点啊？ 早晨啊， 早晨，做乜嘢欲言又止咁样？ 生日啦！ 啊，你个仔听日生日， 系啊， 嗯，咁啊，打电话嚟祝佢啦。 系啦系啦，祝佢身体健康啦，同埋事业进步啦，步步高升啦。 系、嗯、哇，系好有事业心睇嚟。 唔好咁 讲，系咪啊？通常真系噶，你有呢个祝福，即系证明佢有呢个寄望先啦、 啊。系啊，系多谢你。 嗯嗯。 咁另外咧，我个孙女同埋我个未来女婿咧，就下个月生日啦，我都顺便恭祝埋佢哋啊。 好啊，好啊。好开心、哦，即系屋企都叫做又有孙又有仔咁样，你就硬硬脚噶咯，系咪噶？ 系啊系啊，我都退休人士嚟噶啦。 我真系我好羡慕啲人咧，即系可以硬硬脚咁样咧，就啊笑住屋企咧，个个都好乖啊，好孝顺咁样，屋企好多人锡嘅。 你都迟啲会系咁噶啦。 我谂我个目标起码要 set 三年后。 唔系嘅，我哋都经过呢个阶段噶嘛。 系啊，咁啊系，个个都系咁挨出嚟，即系我而家有时谂翻，我父母都系咁样挨大我嘅。咁而家就轮到我啦，我要挨大我嘅下一代啦。咁， 诶，唔好共用我挨字，开心噶嘛，陪住个女， 都系真系好开心嘅。咁又，即系同埋有时觉得啲时间过得好快咯，即系眨下眼就，诶，咁又一年啦，咁又两年啦，咁样。 系啊，系啊。 嗯，所以好好珍惜咯，真系。 系啊，系啊。 每一刻都要记住佢，咁啊，到第时咧就，可以睇翻转头都系好开心嘅。 系系。 嗯，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阿静。 哦、好啊，大家开开心心啦， 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嗯，好啊，好啊， 多谢晒，拜拜。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啊，睇下最后几分钟接到几多通电话先。早晨， 早晨， 早晨啊，点称呼你啊？ 早晨，我叫阿玉。 阿玉系，点解打嚟啊？阿玉， 我今日咧有个朋友11月10日30周年结婚纪念日。 系，咁你个朋友叫咩名啊？ 叫做 Andy 登。 Andy 是吗 Andy 曾是 跟他先生叫阿公 是 紧张都成 不用紧张祝人家喜事而已嘛什么紧张呢真的喂但你这么好你又记得他们结婚30周年那么厉 害的我今天起身 谂谂 起我嗰阵时佢结婚，我做伴娘。 哦，你做伴娘，唔怪之得啦。哎，我而家都要谂下我个伴娘记唔记得我几时结婚？唔知喎， 几岁认识噶啦？ 个 朋友系 啦， 而家都有联络噶，大家都 一定好 friend 啦，做得伴娘嗬。 嗰阵时普通啦，而家好 friend， 越嚟越 friend， 即系友谊会慢慢递增。 系啊，系 咁都系嘅，即系大家一年一年经历嘅时候，嗬，又多咗故事，又多咗回忆噶啦嘛。 系啊，同埋 咧， 我希望佢哋唔 希望佢哋都系幸福啦，又健康啦，样样嘢都系啲好嘅寄语啦。 系啊，有几 个 有几 多个 30年 啫。系啊，系啊，咁啊系，即系有30年就好啦。如果有90年，哇，长久久啦，咁啊真系。喂，好啦，嗱，多谢晒你电话，都将佢嘅祝福咧送俾佢哋啦。 有两晚生日啊！ 系，你讲埋先。 1月9日，叫做阿坤。 阿坤生日， 阿坤仔，坤仔，同埋有一个12月12日，叫阿 May Life， 系咁啊！希望佢哋都系啦，生日快乐啦，同埋最紧要开心。我都觉得人最紧要活得开心，每一日都 系啊！真系系啊！ 好啦，咁啊，多谢晒你电话咯，拜拜。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应该系最后一通电话啦。早晨，萧女士，早晨， 早晨， 早晨，点啊你？ 好啊，我系。姓萧嘅系啊， 系 我咧，因为梅艳芳我中意咗好多年噶啦，咁咧咁多年嚟我都一直都好挂住佢啦，你走咗之后，咁就呢排有一啲好多嘅活动，同埋个电影就嚟上啦，即系上画啦，咁我都期待就同我啲朋友咧就约埋一齐睇噶，咁就同埋梅艳芳，我觉得佢呢个精神。帶俾我哋香港人咧，就好多正能量啦。 係， 同埋佢臨病，即係嗰陣時佢出嚟去見記者嘅時候，佢都好勇敢地去話俾大家聽，佢都會打贏呢個病魔嘅。 嗯。 咁但係佢最尾都係離開咗我哋咧，其實我哋都好傷心。 嗯。 嚇！咁我講段時間，同埋 Leslie 都係我一個係我14岁。即嗰時84年，我係最中意嘅兩位偶像、歌手，咁影響得我好深遠嘅。咁因為我好細個出嚟做嘢，咁就咁呢兩位巨星咧，都係我呢一世裏面都係會

早上时间来到7:08，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除咗有林慧 Barbie 之外咧，亦都要同阿格先生讲一声 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德曼德曼。 嗯，咁亦都同各位咧听住我哋二台嘅朋友，亦都讲一声早晨 Selamat pagi，Selamat pagi 格格。 喂，我想话咧，格先生，其实我自己一个非常之中意食糖嘅人啦，尤其是咧，当我如果好攰啊，唔够瞓啊，或者做嘢做得好长时间咧。又或者有时真系嘅，即系逼住好想自己快啲完成手头上嘅工作咧，就唔食饭住咧，我都会中意含一粒糖咧，然之后就啊充下机，又或者系提供下啲糖分咧，觉得好似个脑会醒神少少嘅。 喂，咁你食啲糖咧系边只啊？系硬啦、软啦，定系点样啊？边一只你特别中意嘅？ 硬糖好似方便啲，我自己觉得，即系一路慢慢含住咧，咁等佢慢慢溶啊嘛。 哦，但系你系有耐性嗰啲嚟嘅，你系慢慢含住溶嘅。 我有耐性， 你唔会咬嘅。 我唔咬噶，因为我知道自己啲牙咧唔系真系咁硬咧，我唔够胆咬咯。 咁样你好适合去印尼嗰度住，因为印尼咧啲人你知噶啦，特别中意食甜嘢噶啦，啲糖咧我知道咧嗰度系好多唔同嗰啲 style 啊，自己本土个 brand 都好多啦。同埋真係多到不得了嘅， 同埋好多唔同類型嘅或者口味咧，係即係你諗唔到嘅，層出不窮嘅。 冇錯，咁硬嗰啲都有硬嗰啲啦，軟糖都好多隻，即係你嗰啲都好多隻。因為我知道咧，點解我知道？我之前冇留意印尼原來咁多糖嘅、 嗯。 我係有一個朋友咧，我翻印尼咧，去香港啲屋企人咧，香港啲佢因為佢先生嗰邊嗰啲人咧都中意食糖嘅咧，就會話俾你聽，唔該喺印尼嗰度帶啲糖過嚟啊、 嗯， 每樣帶啲過嚟。咁佢就最中意咧，我佢因为佢屋企人中意食软糖嘅，佢就买好多唔同啲软糖过嚟香港。 但系咧，即系其实带糖呢一样嘢咧，就睇下你点谂啦。因为如果你话硬糖同软糖咧，都有一定重量噶嘛。即系通常如果你断磅计啊，或者如果有时你去街市都有啲糖果铺咧，咁佢都会称俾你啦。其实真系咧一。磅都唔系好多嘅啫，有时即系如果你要谂住买定全年够食咧，你嗰箱嘢可能都几重噶，一 kg 一 kg， 好似人哋啲糖批发咁样咯。我咧就记得你上一次就请过我食咖啡糖啦。 哦，系。 咁嗰个都系我其中一个摆 office 咧慢慢食嘅糖嚟嘅，即系因为学你话斋咖啡又好似个感觉上觉得啊可以慢慢食慢慢咬啦，个硬糖嚟噶嘛。咁所以嗰一排我都系有食住你送俾我嗰包糖嘅。 哦， 系啊， 反而我就唔系有，我唔系食糖啲人嚟嘅、我系冇特别中意食糖啲习惯嘅。我其一种糖我会食啲系喉糖。 哦，即系唔舒服嘅时候就会食喉糖。 系啦，讲嘢讲得太多嘅时候咧，真系可以唔好讲噶啦。你咁样嗰啲咧， 就要食翻粒喉糖啦。咁样， 但系都系拣翻咧冇乜糖嗰啲啦。系啦， 同埋我觉得咧，大人咧就开始可能真系会食一啲就咁成粒可以摆到落口嘅糖咧，就少啲会食一啲棍仔糖啊、波板糖咁样嘅。不过嗱，咁讲真，我自己由细到大都系唔中意食啲有棍嘅糖噶，因为我妈咪咧就细个嘅时候提过我啊，如果你真系要食嘅话咧，你就要坐定定食，即系譬如。最好就喺屋企啦，就唔好话出街嘅时候咬住支棍仔食啦，因为咧就有个危险性，就系、是、譬如你跌亲啊，又或者有人撞一撞你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嗰支棍仔会外露噶嘛，喺个嘴嘅出边咧就会撞到你支棍咧，就可能你会啃一啃啊，又或者造成一啲意外啦咁。咁我就好记得呢一句说话咯，就一路都唔会够胆出街嘅时候食波板糖啦。 但系因为妈咪咁样讲，所以你唔系变做唔系咁中意食啊，定系自己都唔系觉得系咁方便揸住个波板糖咁样食咧？Lollipop。 其实咧，我觉得有样嘢系几诧异嘅，就系、是、其实嗰个所谓嘅棍仔糖或者波板糖咧，本身嗰粒糖系唔需要有支棍都可以食到噶嘛。只要你将佢 size 整细啲嘅话，你就可以放喺个口入边食啦。你就唔需要即系嗱，如果你大支嘅波板糖放唔到入口嘅，咁你就可能真系要揸住慢慢舐啦。首先，我唔系一个好中意揸住啲嘢慢慢食嘅人，因为我觉得咧好嘥时间，同埋好似做唔到其他嘢啦。二来咧就系、是、我好细个已经知道咧，你舐过个糖或者其实你开咗包装纸嘅嘢咧，系好容易会惹嚟其他啲昆虫啦，又或者系会黐晒啲尘落去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出街食咧，我就更加觉得好污糟啦，因为你一舐完，哇，你几多尘咁样，好似喺啲日光底下特别明显噶嘛，就见到好多嘢就黐晒落去你支糖度，跟住我已经唔敢食啦。咁所以莫论你话嗰支糖大又好细又好咧，我都好怕食一啲真系摆喺度要拎住嘅糖嘅。 嗯，但系如果系我咧，我觉得咧，平时嗰啲啦，唔系巨型嗰啲波板糖啦，细细地嗰啲咧，又平时有啲啲味道咧，我系真系比较中意嘅。细个嘅时候都比较会食嘅，但系咧，我妈咪咧都有教我哋嘅，即系好似夹妈咪嗰啲啦，食嘅时候咧就唔可以行嚟行去，唔可以跑，最重要 系。 同埋咧，你揸嗰个波板糖嘅时候，呢样嘢我都系同个仔讲嘅，你揸得要好高嘅，即系托糖个下面咧，你做个手嗰度咧咁样揸。所以当如果真系咁唔好彩嘅时候咧，棘亲啊，或者系有咩事嘅时候咧，你用个嗰、那个棍咧唔会笃到自己，因为你个手已经保护咗你自己噶啦。 系、 哦，咁你就净系咧嗰个位咧就见到个粒糖嘅啫，剩嗰啲咧全部都系你个手里叫做咩？你已经拳头里面咧已经 握实咗支棍。 因为点解咧？我妈咪就会强调，最好就唔好食啦。 嗯， 就因为点解咧？我系有个姑姐个仔啦，即、就、系、是、我个表弟，咁、都系好中意食呢个波板糖嘅。佢就喺学校嗰度食，佢好乖嘅，佢都冇行嚟行去嘅。佢系睇球嗰啲 basketball 比赛嘅时候咧， 篮球比赛嘅时候咧 ，佢就坐喺边栏，系坐定定唔喐嘅，系睇嗰个篮球比赛。 系咪食波饼啊？ 就系食紧波板糖。咁唔好彩，真系食咗波饼，个波真系整到佢，同埋嗰一个波板糖嗰个棍咧，系直情系唔系好似格拉比话，系吉上去啊！ 哎呀， 系吉到咧个喉咙。同埋上面嗰个系啦，嗰度 刺穿咗啦，直情系， 直情系成面都系嗰阵时咧系血啦，同埋真系要带去医院，要真系有个 procedure。我呢一个咧，我系见唔到嘅，听翻嚟嘅啫。但系变咗咧，好深刻，就知道哇，真系比较惊 危险， 所以就唔够胆地行嚟行去。最多咧都系屋企啊，坐喺度嘅时候睇电视嘅时候，但系揸得好清，都系揸嗰个姿势咯，揸得好好。同埋我都系教个小朋友都系咁样咯。 你呢个经历就真系相当之好警醒啊！ 系啦， 我自己咧就真系好唔中意有支棍嘅嘢啦，所以咧就算我真系好中意某一种糖嘅口味，譬如佢一定系个形态系有一个波板糖咁嘅形态，有支棍咧，我会将佢买翻嚟之后咧切咗佢咯。我细个咧有时咧久不久咧就会咁样嘅，即系如果真系中意食嘅一个糖果咧，而佢系好大块嘅，包括系譬如朱古力啦，一排嗰啲啦， 揼碎佢先系嘛？ 唔系，我搵菜刀切嘅，直情叫阿妈 系咪啊？ 系啊，咪将佢劏咗做一格格，然之后 咧柜剩嗰啲。 雪柜我又未必嘅，即系如果屋企可能，我通常咧我哋屋企系咁样嘅，冬天咧先至会食朱古力嘅，所以咧啲朱古力就唔系好溶嘅。咁夏天咧就好少食呢啲，即系因为你知我哋中国人有时都会觉得好燥热啊，或者如果太热嘅时候再食呢啲热气嘅食物咧，就容易生痱滋啊、喉咙痛噶嘛。咁所以咧冬天咧就可以食翻啲啲咧，就储翻啲脂肪保暖啦。即系嗰阵时系咁谂噶，唔知点解。咁于是乎就会拣冬天食。咁冬天咧又唔使将佢雪落雪柜，都唔会话好溶啦。除非你真系摆喺太阳底下，冇得讲啦。你啲朱古力溶晒啦，咁所以就会系咁样处理嘅，系啦。咁当然啦，嗱，我嗰阵时系小朋友咧，我都系叫阿妈切嘅啫，我唔系自己切嘅。如果偶尔我要切嘅话咧，我阿妈都系陪住我嘅，所以咧就真系各位如果听住收音机咧，就真系唔好谂住话自己去尝试做呢样嘢啦，就唔系嘅。如果你想整开啲朱古力咧，其实用手都掰得断噶啦，你唔使好似我咁要求高咧，要佢切割得好完整咁样嘅。 真系通常都系人哋系咁样掰嘅啫。Barbie， 你真系又要有切啦，又去个角度又点样？你真系吓好。高喎、啊，你個要求。 一來啦，二來咧就係因為咧屋企細個咧都好多時會食一啲果仁嘅朱古力嘅。咁如果果嗱，如果你牛奶朱古力咧，無論係黑朱古力啊、牛奶朱古力、白朱古力都好咧，如果你入邊冇果仁咧，其實你就咁掰開佢咧，基本上都唔會話好醜樣嘅。但係如果你有果仁嘅話咧，通常如果你掰開佢咧，你就好難做到一個好工整嘅，即係一格格嘅長方形啊，或者係正方形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会务求令到每一粒朱古力都系有完整嘅果仁咧，我就会切开佢啦。系因为我妈妈系比较中意食果仁朱古力嘅嗰阵时，系啊，就有呢个回忆咯。我好记得自己有即系攞个砧板出嚟，直情系攞个砧板出嚟，然之后垫咗张台，跟住好啦，大家洗晒手啦，就一齐切咁样咯，跟住处理佢，系啊。然后自己盒盒咁样咯，所以我屋企系好多装嘢嘅餐盒嘅，因为我哋好习惯将一啲开咗嘅食物全部都倒晒去一个个掹啊。 一個個默契嘅罐啊，或者鵪裏邊咯。 嗯， 係啦。Okay. 所以啲人嚟到我屋企，通常哇，屋企咁多嘢食嘅，因為擺曬出嚟。但係擺曬出嚟有個唔好處嘅，就係咧，即係當你一見到咧，你就會有個意欲就係、是，不如食咗佢啦。如果唔係，可能好快會變質啊，或者會吸咗啲濕氣啊，就唔好食啦。 但 係 應該你都會仔細自己，唔會一次過食曬㗎啦。 我會嘅，會嘅。 啲糖分會好勁㗎。係 啊，除咗糖分之外咧，即係飲食方面咧，大家都會好注意嗰啲健康啦。所以阿格先生都有啲要提下我哋。 係啊 ，terlebih-lebih di Indonesia ya, kalau seandainya makanan Indonesia itu tinggi di lemak, tinggi juga di gula dan juga suka makan yang banyak garam. Jadi ceritanya ini bisa membuat resiko untuk diabetes loh ya. Apalagi kalau seandainya orang Indonesia juga nggak terlalu aktif ya. Kalau seandainya disuruh olahraga itu rada-rada males. Dan juga berat badannya agak-agak berlebih, Kak. Jadi di sini itu untuk resiko diabetes ini tiga-tiga hal ini berbahaya. Jadi dietnya itu sebenarnya harusnya itu rendah lemak, rendah gula, dan rendah sodium atau garam. Dan juga makannya juga harus yang berserat lebih tinggi. Dan juga harus olahraga minimal 30 menit per hari. Dan berat badannya ideal ya, dan juga sehat. Jadi kalau untuk orang Asia itu BMI-nya itu 18,5 sampai 22,9. Nah, jadi sebenarnya itu sekarang ada namanya program untuk menyambut Hari Diabetes Dunia tahun 2021 ini, supaya orang tahu kalau seandainya diabetes ini apa ya gejalanya, dan juga kalau orang yang punya diabetes apa yang harus dilakukan. Jadi ini bakal ada pemeriksaan ya, untuk pemeriksaan apakah diabetesnya ada atau enggak. Tempatnya itu di Tin Sui Wai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tanggal 10 bulan 11 ya, hari Rabu jam 1 sampai jam 4 sore. Ini ada nomor teleponnya, boleh ditelepon, dicek tempatnya, yakni teleponnya di 2344-3019 atau 5622-1771. Jadi boleh dicek. 嗯，咁亦都系即系如果唔知道自己啲食嘢嘅状态，或者会唔会真系食得太过量嘅时候咧，咁都有啲嘅检查系可以自己做下嘅。即系譬如好似啲人成日都话啦，啊一年都要定期做一个嘅身体检查咁样。咁就好似我哋头先讲啊，格先生嗰个资讯亦都系啦。咁如果咧大家都有一啲嘅兴趣或者有啲需要咧去接受一啲检查嘅话咧，就听咗头先讲嗰一个啦。World Diabetes Day 2021年，咁就可以致电呢个23443019去查询一下啦。 Aku mengerti perjalanan hidup yang kini kau lalui. Ku berharap.Meski berat kau tak merasa sendiri Kau telah berjuang Menaklukkan hari-harimu yang tak mudah Biar ku menemanimu Membasuh lelahmu Izinkan ku lukis senjaTertawa Biar ku lukis malam Bawa kamu bintang-bintang Untuk temanimu yang terluka Hingga kau bahagia Aku disini Walau lebih coba lagiJangan berhenti Ku berharap nangis tertawa. Biar ku lukis malam, bawa kamu bintang-bintang, untuk temanimu yang terluka, hingga kau bahagia. Untuk temanimu yang terluka, hingga kau bahagia.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头先嘅一啲资讯咧，都仲有啲嘅后续，麻烦格先生继续同我哋讲一讲先。 Ya, jadi diabetes ini sebenarnya adalah penyakit yang banyak diidap oleh orang di dunia ini aja ya. Ada lebih dari 463 juta orang yang kena diabetes. Jadi caranya untuk mengetahui diri sendiri itu adalah mengecek ya, dan juga mencegah supaya komplikasinya itu nggak membuat diri sendiri itu juga mendapat lebih banyak masalah. Jadi kalau seandainya ada gejala-gejala, misalnya sering ke kamar kecil untuk buang air kecil, sering merasa haus, sering merasa lapar, capek, dan juga berat badannya turunnya cepat, dan untuk penglihatannya itu jadi agak buram, dan sakit atau kakinya itu merasa kebas atau lemah, dan kalau luka itu susah sembuhnya, dan kulitnya itu bisa gatal-gatal, itu juga adalah gejala-gejalanya. Dan juga ini adalah penyakit kronik ya, kalau diabetes ini, makanya itu kalau merasa ada keraguan, dapatkan bantuan medis dan saran medis. Dan apalagi kalau keluarganya ada resiko demikian, contohnya diri sendiri itu sudah berumur paruh baya atau 45 ke atas, dan keluarga dekat itu juga ada diabetes. Badan kita sendiri gemuk atau body mass index ya, BMI-nya itu 23 atau di atas, dan bagian tengah badan kita di pinggang itu gemuk. Jadi kalau laki-laki itu 90 cm lingkar pinggangnya atau lebih, kalau yang perempuan itu 80 cm ke atas. Nah, kalau itu boleh mendapatkan saran medis untuk melihat ya. Jadi untuk yang ini World Diabetes Day ini yang tanggal 10 bulan 11 ini, kalau sekali lagi mau ngecek boleh telepon ke 2344-3019. Hai lah, kemudian ada免費的糖尿病的 screening 啦，那些測試呢就可以提供。咁啊，详情咧就可以致电23443019。23443019，睇下有冇需要啦。咁但我想话咧，其实有啲好多大家咧，我都知道系要照顾一啲糖尿病患者啦，甚至乎系公公婆婆咁样啦。咁有时咧最烦恼或者最担心咧就系煮嘅嘢食嘅份量啦，唔知啱唔啱啦，或者食物嘅种类啱唔啱啦。咁其实咧，如果你真系觉得啊好绞尽脑汁都唔知点样教个格格咧，其实最好就系帮佢写晒一个星期七日里边嘅时间表。譬如啊，可能星期一嘅早餐系食乜嘢，星期二嘅早餐系食乜嘢啦。咁跟住咧，又轮到雇主就话啦：啊， 咁我到底应该依照啲乜嘢方法去排列呢？咁其实好简单嘅啫，最好呢就係揾返啲专业同埋可靠嘅意见。其实呢，我哋香港呢本地嘅呢个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呢都有讲关于呢糖尿病嘅一啲飲食建议啦。咁我上网睇嘅时候呢就见到啊，佢真係有晒呢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嘅唔同餐嘅一啲餐单啦。佢係好细致喎，由早餐啦去到茶点。佢好得意喎，早餐同午餐中间係有个茶点，係可以食一个水果嘅。咁然后呢下午茶呢又有个茶点㗎喎。然后去到晚餐又或者甜品呢原来都有嘅。咁就有晒呢一日里面呢星期一至日嘅一啲建议俾糖尿病患者係适合佢哋嘅餐单。咁所以呢其实如果係格格啊或者雇主呢觉得有需要嘅话呢都可以上返一啲政府网站嗰度呢就睇返啲专业嘅资讯，就唔需要咁担心，亦都唔使担心呢自己会食错嘢啦。因为即係最好就跟返啲专业意见去进食啦。当然每个人嘅要求或者佢哋嘅需要都唔一样，最好就征询返自己嘅医生最安全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美国德州休斯敦一个大型音乐节活动，大批观众冲向台前，导致人踩人事故，至少8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当地警方展开调查。事发时候正在台上表演的歌手特拉维斯·斯科特在社交网站贴文对事故表示震惊，他正是全力协助警方调查，他将会同休斯敦的社区合作，协助在事故中需要帮助的家庭。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歌手特拉维斯·斯科特在休斯敦一个公园举行音乐会，期间大批观众冲到台前，人群突然出现混乱，导致互相踩踏，多人晕倒同受伤，音乐会随即暂停。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裁定暂缓执行拜登政府要求企业员工接种新冠疫苗的做法，当局可以在当地星期一就裁决进行答辩。法院认为拜登政府早前要求拥有100名或以上员工的美国企业需要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每星期接受检测的做法存在严重法律和宪法问题，决定暂缓执行。有关要求原定在1月4日生效，但遭到多名共和党人入禀法院挑战。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峰话：十月中旬以嚟，全球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连续四日反弹，系连续四星期反弹。内地外防输入嘅压力持续增大，当前多地报告输入性本土疫情，涉及多个口岸，发现多条传播链，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米峰在记者会说，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不动摇，做到科学精准防控，发现一宗扑灭一宗，坚决压制疫情的传播。体育消息，英超联赛时，曼彻斯特打比战。英超联赛时，曼彻斯特打比战，曼城作客2-0正胜曼联。车路士主场被班尼逼和1-1，水晶宫主场2-0击败狼队，修咸顿主场1-0小胜亚士东维拉，白礼顿主场被纽卡素逼和1-1，诺域治2-1作客击败屈逼，系击败宾福特，打开今季嘅胜利之门。在积分榜，车路士26分排榜首，曼城23分排第二，曼联17分排第五，纽卡素和诺域治同得5分，分别排19和20位。纽卡素是今季唯一仍然未赢波的英超球队。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9度，能见度较低，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3度，有几阵雨。展望听日显著转凉，风势颇大，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啦，星期天早上时间嚟到7:3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呢个时候咧，亦都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好多印尼姐姐咧今日都放假啦，睇一睇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吓。今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咧相当温暖，最高气温约29度，能见度较低，吹微风。而晚上咧北风系会增强，气温下降至到最低嘅23度左右，有几阵骤雨。咁啊，亦都咧展望明日系显著转凉，风势颇大。随后数日咧系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系较大嘅。现时室外的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系88%啊。 Sekarang 25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88%. Hari ini di matahari tapi cuma pendek durasinya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masih hangat dan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9 derajat. Dan visibilitas agak rendah ya. Dan di malam hari angin akan agak kencang dan turun temperaturnya itu sampai 23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ada 1-2 kali hujan gerimis. Dan besok mulai akan berubah jadi lebih dingin dan angin juga lebih besar lagi. Perubahan apa cuacanya itu membuat lebih kering dan juga pagi hari dan juga malam hari itu dingin dan perbedaan temperatur dari pagi dan malam itu akan agak besar. Ku hampiri jalan yang kita lewati setiap hari kita di sini. Ku menanti hadirmu untuk kembali, hanya kenangan yang tersisa di sini. Sekarang kau telah pergi dan ku yakini kau takkan kembali. Mungkin hari ini, hari esok atau nanti, berjuta memori yang terpatri dalam hati ini. Mungkin hari ini, hari esok atau saling menyapa meski ku mati.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这个时候咧，亦都有啲重要嘅资讯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嘅喎。 Nah, ini ada skema tunjangan keluarga pekerja yang diberikan oleh pemerintah untuk menolong keadaan-keadaan keluarga dan individu yang menghadapi kesulitan dalam keuangan ya. Jadi WFA ini ya singkatannya memang membutuhkan untuk keluarganya itu bekerja, tapi persyaratan untuk jam kerjanya untuk keluarga yang non orang tua tunggal itu sudah dikurangi. Jadi dari klaim dari Juni 2021 sampai Mei 2022 ya, itu dikurangi persyaratan jam kerjanya. Kalau untuk tunjangan dasar dari 144 jam per bulan diturunin jadi 72 jam. Dan untuk yang tunjangan medium dari 168 jam per bulan ke 132 jam per bulan. Sedangkan untuk keluarga yang orang tua tunggal itu tidak ada perubahan ya. Dan untuk pertanyaan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2558-3000 atau ke website www.wfsfaa.gov.hk。 嗯，都知道咧，即系可能真系多咗本地嘅一啲失业问题啦。咁如果有需要咧，去申请翻呢一个咧系一啲援助计划咧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嘅话咧，就可以上到www.wfsfaa.gov.hk 嗰度睇一睇详情啦，或者系致电呢一个热线电话25583000咧就系查询嘅。咁亦都有其他嘅资讯要提一提大家啦。 Jadi untuk keadaan yang di Hong Kong mulai dari 1 November 2021 kalau untuk orang-orang yang ingin masuk ke bangunan atau kantor-kantor pemerintah jadi harus menggunakan aplikasi HP yang namanya Live Home Safe ya. Jadi harus dipindai dulu, di-scan dulu QR code yang di depan bangunan untuk masuk, kecuali untuk orang-orang yang dikecualikan. 嗯，咁关于呢个安心出行嘅 apps 啦，咁大家咧就即系快啲装翻咧。尤其是印尼姐姐咧，我之前都系屋企印尼姐姐咧，就初唔识用、唔识睇嘅。咁有啲方法就系咩咧？我就头几次咧同佢装嘅时候，不过都好耐之前啦，因为呢个 app 都出咗好耐啦嘛。咁咧就系教佢装咗之后咧，咁就教佢去一啲唔同嘅处所嘅时候咧，就揾翻个 QR code， 揿翻边个掣咧就可以 scan 到个 QR code。 QR code 啦，咁 真係要教。 係啊，最好就即係同佢一齊嘅時候咧，就嘗試佢第即係頭嗰幾次咧，去幫佢 scan 個 QR code 啦。咁當佢學識咗之後咧，佢自己再出去買嘢啊，或者係去唔同嘅地方嘅時候咧，就絕對冇問題咯。佢、甚至乎咧，屋企個格格咧學完之後咧，就去教其他啲格格咧點樣裝個 app， 同埋點樣睇嗰啲字咯，即係教翻佢大概邊一個 icon 咧，就係、是、可以做到 scan 呢個 function 啦，咁樣咁都唔難學嘅。咁所以即係都上翻去呢一個嘅嗰啲 apps 嗰度咧，就係、是、去下載翻啦。因為其實咧，即係11月1日開始咧，大家咧都知道咧有好多一啲政府嘅一啲building 啊，或者係 offices 咧，如果你要出入嘅話咧，都係需要咧用翻呢一個安心出行嘅 app 噶啦。咁、大家記住啦。 我咧就係、是、教老人家啦。頭先我屋企個老人家就話俾我聽，佢因為揾嗰個 apps 咧，佢都要一段時間嘅，所以話俾我聽，不如你擺喺我個手機個最前邊、你同我擺喺最前邊，我就話好。咁我就擺喺前面，咁佢就記得。如果唔係咧，你喺一堆 apps 嘅時候咧、好玩，好坦白話俾你聽，都揾唔翻啊 ，Gary。 係啊、你知唔知咧？除咗頭先講我印尼姐姐咧，老人家咧，我而家咧小朋友都教埋啊。因為咧，我哋有 extra 嘅即係手機咧，咁都開始咧，有時訓練佢咧，就係話啊，如果咧我哋一齊出街嘅時候咧，你都帶住一個少少嘅電話。如果有啲乜嘢事啊，即係失散咗咧，咁你都知道有個手機喺身啦，咁樣。咁咧，我亦都幫佢安裝埋呢一個 app 咧。咁就係話，如果佢進出入處所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用自己嘅資料嚟到做登記啦，咁樣咁亦都係即係一個幾好嘅訓練啦，俾佢知道有呢個意識咯，即係知道我哋啊有呢啲措施同埋有呢一個意識都係一件好事嚟噶。 Lebih baik diam dan menghapus dendam, tak lagi bicara agar tak makin terluka. Cinta punya batas, tak harus saling keras, tak bisa dipaksa. Segala yang kau ucap lakukan omong kosong, tak perlu lagi percaya, kau hanya pura-pura. Kita di ujung perpisahan, namun selalu ku rindukan. Kau luka yang ku rindu.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我哋咧好多时都有啲有用嘅资讯咧，同大家讲一讲。而呢一个咧，最近真系原来有人听到咧，就啊一开门嘅时候，哦，我知道你嚟做乜嘢啦，你嚟 check check 我屋企嗰啲电器装置啊嘛，咁嘛。 Pesan mengenai ini ya, jadi semua peralatan gas yang di rumah yang digunakan di Hong Kong sejak tahun 2003 itu harus yang sudah disetujui oleh Departemen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dan juga harus stempelnya itu ada GU. Jadi peralatan yang belum atau tidak ada stempel GU itu berarti sudah kadaluarsa, terlalu lama dan tua, harus diganti dengan yang ada stempel GU. Dan juga pemakai harus mengatur supaya diinspeksi ya setiap 18 bulan sekali instalasi gas domestiknya. Untuk detail boleh pergi ke website EMSD。 嗯，你可以上翻机电工程处嘅网站度睇一睇啦，即系有关啲电热水装置嘅要求啦、规格啦，同埋有定期嘅检查嘅，咁可以上翻去相关嘅网站嗰度睇一睇啦。 系啦，因为我阿妈都系咧，就系、是、我阿妈头先格 Barry 讲嗰个人啦，开咗门，咦有啊有呢啲，我知道有 get u 嗰个，同埋咧十八个月一次咧系会嚟睇嘅，我知道我唔怕， 系啦、okay, ，所以我就开门 ，OK OK 入嚟啦，咁啊系啊，知道有相关嘅资讯啦。咁除咗话咧有呢啲嘅定期检查资讯之外，你都有其他啲疫情相关资讯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Jadi ada vaksin gratis ya untuk COVID-19 dari pemerintah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Jadi bisa bikin booking online untuk menerima vaksin di antara tiga tempat ini di CVC, yakn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atau pusat vaksinasi masyarakat, atau di klinik publik, atau bikin janji untuk vaksin dengan dokter privat. Dan CVC ini diperkirakan operasinya tuh sampai akhir Desember 2021. Jadi kalau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bikin janji secepatnya. Dan di CVC tertentu juga akan mendistribusika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yang belum booking online, supaya bisa menerima vaksinnya di waktu-waktu yang ditentukan pada hari distribusi. Umur untuk menerima vaksin BioNTech itu 12 ke atas, untuk vaksin Sinovac 18 ke atas. Dan secara umum efek samping dari vaksin itu juga sementara saja, dan pemerintah juga akan memonitor keamanan vaksin ini. Jadi vaksin juga bisa membuat tubuh kita bisa melawan penyakit ini lebih baik. Jadi tapi tetap aja harus protokol kesehatannya dijalankan selalu. Jadi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嗯，啊，有关疫苗嘅资讯咧，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咧了解更多噶。咁啊，亦都最后咧有一啲疫情相关嘅资讯要提一提大家。 Karena kesehatan ya juga tergantung pada kebersihan diri dan juga lingkungan. Jadi untuk melawan COVID ini, ingat ya protokol kesehatan dijalankan deh. Jadi untuk cuci tangan, pakai sabun dan air, pakai hand sanitizer itu juga harus dilakukan. Sedangkan pakai masker juga rajin untuk menjaga kebersihan dan tidak berkerumunan juga harus dilakukan. Dan di rumah, kebersihan rumah tetap harus dilaksanakan. Sedangkan untuk menyiram air di pipa utret, laksanakan. Tutup toilet sebelum itu, tutupan toiletnya sebelum dibilas, dilaksanakan juga. Jadi untuk orang yang keluar masuk Hong Kong traveling juga harus melihat ya, ada restriksi terbaru dan juga persyaratan karantina di tempat Hong Kong maupun di tempat-tempat yang dituju. Informasinya boleh dicari di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老生常谈啦，都系戴口罩、勤洗手同埋避免去人多挤逼嘅地方。都希望大家享受假期的同时都可以安心又放心，最好就健健康康咁样啦，又安心又可以出到去假期啦。节目尾声亦都要再多谢翻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支持我哋呢一个时段嘅，咁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拜拜啦，格先生， 拜拜 Barbie。